看见这世间闪烁千万灯火，超越我们所有想象还更美。 越来越爱这首歌主题强调的是想爱去爱勇敢爱消费青春大声告白。其实可能很多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总是默默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，而不敢大声地说出爱这个字。一起来听到越来越爱。 怎么办，我越来越爱，快给我大声公告白，爱就爱马上要精彩，不要再爱，为你哭为你笑为你跳为你爱，不停看不算来不会改，管他的晴空或早白，只要对你崇拜。 留你成为世界最后一个偶像，灵魂遭到失恋，快掉心狂跳太糟糕，有没有听到千里外渺小的呼叫， 怎么办，我越来越爱，要举着最夸张的名牌，第一个冲到第一排，比谁都快，为你哭为你笑为你跳为你开，不抵抗不算来不会改，管他的心痛或苍白，要对你崇拜。 Oh my god， 我越来越爱，像是和宿命的安排，眼看你执迷的风采排山倒海， 为你哭为你笑为你跳为你嗨，不抵抗不算来不会改，越刹车越停不下来，反而越来越爱。 Oh my god， 我越来越爱，有你爱天都塌下来，爱若是你给的天灾，我要被害， 为你恨为你爱为你坏为你坏，不应该不应该太活该，越忍耐越停不下来，只能越来越爱。雪般海报把你贴在额角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。浪漫的欧洲情调。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。